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哭泣。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情绪，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那年上《爸爸去哪儿》的时候，林志颖和儿子合唱的就是这首歌，因为对他来说，十七岁的确是非常特别的。十七岁的他经常睡眠不足，要挂着两个黑眼圈去上各种各样的通告，以至于黑眼圈在当年也成为他的标志。据说他最忙的时候，甚至忙到自己在哪个录音棚到底上的是什么节目都不知道。也是在93年，一年之后，林志颖就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这也是红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歌手。90年代的飞碟唱片有着实力雄厚的制作和创作团队，所以他也有底气去招揽一大批青春靓丽的歌者，伊能静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他在飞碟时期的作品《红颜美人多薄命》。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一起走过的音乐季。飞碟唱片在九十年代的台湾唱片界，双白金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及格线。当年的飞碟歌手唱片销量低于50,000张，公司就可以立刻和他解约。而现在的台湾歌坛，任何唱片销量超过了50,000张，这个歌手的唱片公司都会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大摆筵席。从艳羡的无限风光顶礼膜拜，再到渴望再度回归音乐的黄金年代，飞碟当年为潘越云打造的这首歌，没有想到后来应景了潘越云现在的心境，也应景了飞碟后来所走过的音乐历程。落幕 上和灿烂的风采和精彩歌唱，当曲终人散，当幕落灯亮，我依旧沉醉在那迷人欢乐的时光。我多么也希望能站在台上，闪耀着星光和尽情歌唱，当曲终人散，当幕落灯亮，我也能享受那醉人的喝彩鼓掌。如今我终于能站在舞台上，面对这千万双羡慕的眼光，当曲终人散，当幕落灯亮，我才真正了解那份寂寞凄凉。我愿依然留在台下，悠闲地欣赏那精彩歌唱，当曲终人散，当幕落灯亮，我依旧沉醉在那迷人欢乐时光。闪耀着星光和尽情歌唱，当曲终人散，当幕落灯亮，我也能享受那醉人的喝彩鼓掌。如今我终于 战争了解那份寂寞凄凉。 我原本像从前依然留在台下，悠闲的欣赏那精彩歌唱。当曲终人散，当幕落灯亮，我依旧沉醉在那迷人欢乐时光。 台湾曾经是华人世界好音乐的发祥地之一，这一点相信很多的喜欢音乐的人都不会排斥。潘越云在92年的时候，他默默离开了效力了12年的老东家滚石唱片，转投到了以偶像推手著称的另外的一家唱片，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飞碟。1994年的这一张叫做《秋天》的专辑，很成熟，也很内敛。可是和89年飞碟推出的《夜欢》的那一张《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的遭遇一样，虽然深受业界的好评，赢得了比潘越云还要潘越云的赞誉，但是却没有获得市场的肯定。因为对于当时的飞碟来说，席卷一代人青春的偶像歌手实在是有着包括他们自己也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后来也被香港的音乐人翻唱成了卡拉 OK 时代一首著名的对唱歌曲，叫你一生My Love。 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开

开始风行内地，一时间有很多的偶像组合让我们这些孩子狂热不已。小虎队应该是很多人珍藏的回忆，而在强大的光环之下，飞碟唱片也同样培育出了另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子偶像组合，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红孩儿乐队。我不记得是在哪一期台湾的综艺节目当中请来了已经褪去了偶像光环的这六个人，他们胖的胖，转行的转行，平凡的有如路人甲，人生的际遇也让人感慨。而在聚光灯下，二十几年之后，他们再次唱起了当年的歌，正是这一首《故事》。 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签名和留影都会被遗忘，谁不学不流泪，谁是傻瓜？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直坠落的琉璃？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在天涯留下寻梦的踪影。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流浪以后才明白，对你有一份痴心，慢慢学会了牵挂，怕你哭泣没人理。当你开始怀念我的从前，故事会不会改变？ 1989年，红孩儿乐队正是因为参加电视节目征选小虎二军而进入飞碟唱片。90年到92年的这几年时间，他们发行了5张唱片，在台湾也可以称得上是风靡一时的青少年的偶像。93年之后，因为陆续服兵役而各奔天涯。我们说到飞碟唱片，其实不仅仅是他发行专辑的艺人，也有背后担任制作人的那些名字，比如说陈秀楠。 陈秀楠他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也是在台湾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合唱团木吉他合唱团的成员。当然这个成员当中大家最熟悉不过的还有李宗盛。进入飞碟之后，他真正的接触到了幕后，而这张专辑也让他名声大噪，来自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心跳开始放慢，呼吸可以变得自然，我想这就是答案，哪怕只是短暂的绚烂，只为那耀眼的瞬间，抛开所有脆弱的不安，站在孤单的严寒，一直不停攀啊攀。每一天每一夜，渴望与你再相见，温暖流过你我手指间，让思念一片片覆盖幸福的屋檐，黑白的琴弦伴奏着一恋， 陷入爱里面， 陷入爱里面，缠绵 缠绵， 你的视线让我学会勇敢， 陷入爱里面， 陷入爱里面，誓言能永远， 就算风雪再大不会走散。在彼此的心底蔓延，这思念有多远，那份默契不会变，爱慢慢沉淀，拨乱了心弦，视线让我学会勇敢。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今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一起走过的时间。提到飞碟唱片，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声音嘹亮的歌者，一个才思敏锐的创作人，那就是张雨生。八十年代的台湾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汽水叫做黑松沙士，它的广告用的一首歌曲正是张雨生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正因为这支广告，这首歌红遍了台湾大街小巷，当时还在读大三的张雨生很快地被飞碟唱片所发掘，走上了音乐路。在最初，张雨生被飞碟包装成了一位走高音域的学生偶像。大海，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猛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 这个雨天出生的孩子，最终还是和雨水一样回归到了大海。飞碟唱片之所以能够培育出像张雨生一样的歌者，也是有他的特别之处的。比如说当年张雨生的专辑总是一张张的大卖，但是他并不甘心，他总是觉得过于商业化，不能够反映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于是决定要制作一张完全自主的唱片。飞碟唱片给了他的机会，从来不去干涉他，和他任着性子去挥洒才气。只可惜那张叫做《带我去月球》的专辑销量很一般，叫好但是不叫座。之后他按照公司的策划推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大海》，还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时间龙阳纸贵，让唱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不久之后他又不甘心，推出了一张充满实验性质的作品《卡拉 OK Live in 台北和我》。可惜这张专辑的销量比上一张更加的惨淡，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张雨生慢慢地退居幕后，顺利地转型为金牌制作人。除了大家熟悉的张惠妹、伊能静和后来已经转战主持界的陶晶莹，也曾经由她担任幕后推手。这是张雨生离开十年之后，桃子和他隔空对唱的一首歌，我期待。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我期待有一天我是的挚爱，明白原始的情怀。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重秋凉的爽快。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yeah, yeah, yeah. 前前后后一一回回的事，